好，翻第三節啦，即係嗰個古箏我會 cap 係咩咧？如果譬如話講呢個天狼星呢個又唔係好即係新啦，或者去講呢、這個人魚咁又唔係新啦，又或者講共濟會呢個又唔係新，但係咧幾個嘢夾埋之後就有少少眉目咯。 嗯， 就係咧呢個所謂天眼 Eye in the Sky 呢個咧，佢收尾佢。如果在這個這班的即是 Robert Temple 聲稱這班共濟會的人裡面呢，就講一粒星， 是 一粒星呢就是人類文明的來源來的，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呢，就懂得怎樣跟這個天狼星現在有 的超文明 是聯繫，即係可以找到個叫溝通之門， 係啦，係啦， 接通了佢嗰個天地線， 係啦，咁嗰件事簡單嚟講係咩咧？就係呢個 Sirius B， 即係 Sirius 啊，唔係 Sirius B 啊，天狼星 B 呢個咧，就係嗰粒嗰隻眼嚟嘅，即係 Horus Eye， 即係埃及嘅 Horus Eye， Horus Eye 嗰 隻，即係共濟會用嘅嗰個常用嘅嗰個 共濟會用嗰個嘢嚟嘅，嚇，咁咧就。這個講話到而家無從去引證嘅，因為你譬如話去睇共濟會，咁佢又冇講一啲好即係同外星人有關嘅嘢啦。 嗰時唔係用呢個名咁解啫。 咁呢個嘅解釋係點樣咧？就係、是、我亦都趁呢個機會去講講，即、就、係、是、我對近排香港講一啲共濟會嘅睇法啦。其實咧就蘋果都寫過，我亦都寫過篇文去評論一樣嘢啦。但大家又記住，共濟會是分很多層的，不是你入了去做共濟會第一層你就知道很多東西咯。剛才我們講的那些即是聲稱是最後秘密的那些，就 是要去到第三十三層才知道的，就不是你初入去你做即是他 accept 了你做古然之後你立刻知道這件事咯。還有很多即最初期給了很多其他東西去 divert 了你的 attention。這個是為什麼要去強調呢？這個是對應翻嗰個法國嘅人類學家，應該 Grail 佢初頭去佢都冇買知啲嘢，佢要長時間同呢個長老去傾嘅時候咧，佢得到佢嘅信任咧時候，先至慢慢放呢啲料俾佢。咁換言之咧，就係原本呢個 Eye in the Sky 呢個天上全知之眼呢個咧。理論上應該是秘密來的，就不是一些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東西來的，但是到今時今日就這個世界開始所有的普及化，連神秘之夜都可以開始講這件事了。但是一些秘密故事裡面呢，傳說呢就是他們是掌握到一些跟外星人溝通的方法，咁呢個始於邊度？我上兩個禮拜我都講過，就係神之學會。但係初頭唔知係咩嚟嘅。初頭只不過就係以為是通靈啫。但係通下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原來呢啲即係高等嘅智慧咧，就嚟自係地球以外嘅。就喺呢個星際入邊嘅。而且唔止一班。係分開幾班嘅。以前有一個我提過，就係譬如喺嗰個納粹黨之前嗰個就係不朽五啦，即係其 Aldebaran 啊，我唔記得係咪啊， 即係嗰個星 啊，甚至係咩？係係咪有個叫七姊妹星啊？ 有 七姊妹星，有另外一個就係七姊妹星嗰度嚟嘅。咁但係呢班即係 Eye in the Sky， 即係用真見親呢個眼嘅符號呢個咧，咁根據呢個 Robert Temple 嗰個而家暗示係咩咧？就係、是嚟自天狼星， 天狼 A， 天狼 A， 应该唔系天狼 A， 天狼 B 啊， 天狼 B 系第二批嚟噶啦， 第二批嚟噶， 第一批嚟嗰啲系天狼 A 嚟噶，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点解释呢个同鱼有关呢个即系咁嘅关系度咧？ 唔系，我系用东方飞碟学嗰样嘢咧嚟去套入埋嚟去讲咧，基本上咧。即係佢嗰個魚咧，佢就係講俾你聽咧，佢係咧即係嗰種叫嗰、個叫係嚟到地球去整一個嘅生命形態嘅裡面嘅第一種，就喺個水裡面嘅出嚟嘅可以活動嘅嗰個生物咧，就係、是、魚。即係蛇、魚、 咁啊，呢個形態嚟嘅。咁所以咧，佢裡面咧，即係你會睇到咧，佢你見到有帶有帶住嗰啲魚形啊，嗰、那個嚟講咧，佢就講俾你聽，佢嚟嘅嗰個時間係乜嘢嘅時間嚟？即係話喺個地球嗰個成個生物嘅形態咧，喺個發展咧，就去到魚嘅個階段咧，佢哋已經存在喺嗰度嚟㗎嘛，即係咁解嘅。咁啊，你講天狼 B 嗰時候咧，就另一種嚟㗎啦。天狼 B 咧就已經應該咧就個陸地嘅上面嗰度咧。文明已經出現的那批嚟㗎啦，即係我哋個方向講咧，就應該依個叫係古埃及文明啊，即係我哋嘅文明嘅資源嘅十三文明嘅裡面嘅第一文明咧， 係 嗰個時期，嗰啲係天狼 B 嚟㗎啦。 好啊，嗱，咁呢個咧就去翻頭先阿紀圖講嘅問題啦，就係咧喺古埃及入邊咧，天狼星咧嗰個位置好重要嘅，係佢就 Isis， 嗯哼， 即係 ISIS， 係嗰個女神， 女神。嗰粒星嚟嘅， 所以生育女神啊， 系啊， 阿爸又系同佢咧就生个仔，个仔咧即系跟住咧就即系生嗰个后代咧，其实嗰个都系 Isis 嘅化身嚟嘅吓，咁咧就三个老公嘅， 系啊，三个老公，咁但系 三夫啊， 另外一个咧就唔系喺呢个天狼星噶嘛， 嗯， 另外嗰个 Osiris 哥咧就喺猎户星嗰度嚟嘅， 嗯， 咁一个咧就即系。如果你看過金字塔咧，有一條管道就射咗去天狼星嗰度噶嘛， 嗯、 有另外一個管道咧就射咗去呢個獵户座度噶嘛，咁、 嗯、 呢個解釋就係其中一部分就嚟自呢個天狼星嘅， 嚇、 嗯，咁、啊、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你即係近代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就係話咧，喺其他地方度咧有冇同樣嘅一個咁嘅即係 係 儀式？或者擺就喺度，咁、 嗯、 法國原來咧喺法國咧，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哋間唔中去做嘅一個咁嘅 儀式 嘅儀式嚟嘅、 嗯， 因為喺巴黎咧、嗯，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咧就係去拜呢個 Isis 嘅一個廟喺度嚟嘅，係啊，同埋咧就好多埃及古埃及嘅一啲。 嗯 即係符號喺度嘅，咁換言之咧，就係即係呢個當呢個秘密會社喺歐洲發展嘅時候咧，其中一部分咧，即係帶咗呢個知識入去嘅時候咧，就喺法國咧生根。 嗯哼， 於是乎咧，就好多咧同星嘅有關咧，都喺法國，由法國咧跟住帶咗去美國。 嗯哼， 咁所以跟住你見到咧，就係呢個美國嘅星嘅旗入邊咧。就好多粒星喺度嘅， 五廿幾粒， 五廿幾粒喺度嘅。咁粒星係咩星咧？咁大家可以即係去參詳下啦嚇。 係咩星咧？咁如果你去到東方嗰時候咧，佢會唔會就係我哋嘅嗰個傳說嘅嗰、那個依、這個 Isis 就即係我哋嘅天后咧？ 啊，天后 係啊，因為後落到去嗰個水嗰時候咧，就叫咗係媽祖啦。 嗯， 嚇。會不會是這個文化其實它裡面就找到一個叫共通位的呢、 嗯 啊、那我們是東方飛碟學那裡呢都是 用這個方式來研究天后的那個文化的 是啊、嗯這些符號不是說擺明給你看的但是呢、嗯、就它間不中會show出來啦譬如我們以前也舉個例子就是為什麼法國的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嗯、那個人權宣言裡面呢要擺了這粒全知眼在那個文件上面呢 因為他說起天狼星、嗯、因為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飛碟會呢就有一個特別的因為我們建立了之後的時候呢尤其是在剛剛即是2000幾年的時候呢我們開始呢就用一個叫做東方飛碟學來就將即跟那個內地啊或者台灣咧，佢哋即係我哋華人嘅飛碟學會咧嘅研究方向有些微分別嘅、嗯，就依個東方飛碟學。咁、嗯、喺東方飛碟學咧裏面咧，就即係其實會用好多即係將西方嘅飛碟學咧就列明呢種係因為西方嘅學術嚟嘅。呢、嗯、種學識裏面嗰度咧，可唔可以揾啲東方嘅嘢同佢將佢做一個對比，好似比較學術嘅嗰個方式咧嚟放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揾到一個方向都發表過嘅。因為那個方向呢就是我們即譬如研究天狼的 ABC 這三粒星裡面那裡如果你將它套入了那個叫做是、佛經的光陰天的那個傳聞裡面來看呢因為光陰天它最早去講出來的那個時候呢其實它們不是物質東西 完全不是物質來的，即係我諗而家咧，喺西方學學學，即係西方學術嚟講，一個迷思嚟嘅。如果佢唔係物質，佢究竟乜嘢嚟嘅咧？佢唔係物質，就即係咧，當你當咗佢外星人咧，佢就唔係人嚟噶啦，因為佢冇物質噶嘛。嚇，人係有物質嚟噶嘛。咁喺個天狼星 A 嗰度咧，你會睇到咧，就係咧佢初初嚟嗰時候咧，極有可能佢係呢啲光陰天嘅嗰班生靈體，係嚟到嗰個地球，或者即係依個咧就喺嗰、那個。佛經裡面所講的叫娑婆空間，即是宇宙的中心第十三層的那個地方，那個娑婆的空間，他們就黏到那些、地球的物質鎖在裡面，所以呢他其實 A 那班人就是其實物質是有意識出現的時候的那班。 那你講到這個即非物質呢，這個就牽涉到即所謂通靈的問題啦、通靈呢，如果這個角度看呢，就不是通一些、妖魔鬼怪、是跟一些外星的智慧、搭通的天理線。 它關鍵呢來 去說呢，就是那些天狼 B 的 那些東西出來，因為 它帶一些訊息呢來說呢，如果是那些叫鬼、古靈精怪那些呢，多數都是叫舊意識的東西、已經之前那些叫記憶，是記住的那些憶體來的、咁但係咧就係即係響天狼 B 嚟嘅嗰啲咧，即係叫古埃及嚟嘅嗰班咧，你佢裡面嘅嗰啲憶體咧，其實禪，即係如果響佛教裏面講咧，就禪天嘅嗰啲憶嚟嘅，即係一種叫未來嘅。你話因為咧，我哋嗰個翻譯咧就唔知點樣講啦，但係憶體就最好噶啦、因為佢已經唔係記憶嘅，一記咧就係 past 嚟噶嘛，佢係一種憶體嚟嘅，呢種憶體咧係光化嘅憶體嚟嘅。未變做物質化的嗰時嘅嗰液體，咁啊依個咧就天狼 B 咧，我哋嘅即係喺嗰度咧就揾個對比咧，攞到呢個方向。天狼 C 咧就乜嘢咧？就係、我哋道家、佛家點樣講嗰種叫空啊，空空如也，即係嗰種狀態。但係空空如也嗰度咧，佢唔係冇嗰個狀態喎，係一個叫虛嘅狀態，有實同佢做對比嘅虛嘅狀態。咁呢個所以天狼師點解咧？即係到今時今日咧，佢只話：，慢慢顯現到揾到佢嗰個線索，即係佢個光芒咧，佢可以測得到咧。其實就最重要咧，嗰、那個唔單止係我哋嘅科技嘅進步，係我哋嘅學識嘅提升。 即係你開始知道有呢樣嘢， 係啦， 你去揾 有呢種理解， 了解去揾， 然後有嗰個探索。呢、這個咧即係科技裡面咧，就係、有埋一種叫做你嘅嗰種知識嘅嗰種提升啊。咁所以成個過程咧，你會睇到咧，如果用一個叫做東方同西方嘅個學識嘅結合嗰陣時候咧，我哋而家行香港又行緊呢一個方向嚟。內地都不是話佢哋而家都如火如荼啦，同埋台灣都係啦，但佢都冇用呢種方法嚟做嘅。 好啊，嗱，咁佢呢度即係都有提到咧，就係有啲人話咧，就係埃及咧，佢哋就將嗰個嘅Isis 呢個水神咧，女神咧，等同於呢個天狼星 A。 A 咁，所以好多 即係已經形成咗啦， 好多廟咧，佢哋根據呢、這個即係同呢個天狼星對應而起嘅。咁特別係埃及。我即係以我有限的知識咧，就係、佢其中一個曆法咧，就唔係跟太陽或者月亮喎，係跟天狼星喎。咁呢、這個曆法點嚟咧？就係、原來咧有啲星咧喺嗰個太陽出沒嘅，即係佢呢個星星嘅時候咧，佢會喺太陽嗰下邊會出現嘅。咁其中一粒咧就是天狼星。咁呢個天狼星一出現嘅時候咧，佢哋計一年嘅開始。咁奇怪的地方點樣咧？就天狼星這個出現之後，跟住佢慢慢每一日會升，就升到去呢、這個同呢個太陽係平排上，佢見唔到嘅時候咧、就啱啱365年嘅。咁以前就攞呢一個嘅曆法去做一個，即係呢個咁嘅天文現象去做一個曆法嘅。 其實亦都係太陽力嘅基礎嚟嘅， 係嘛？ 嚇，唔係就咁太陽力就咁睇嗰個太陽，我哋地球嘅自轉咁簡單。 係啦， 啊，連埋天狼星。 咁換言之咧，天狼星喺嗰個古埃及入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甚至影響嘅日常生活啦。 係。 咁呢部分就唔 V 運運，呢部分咧就可以喺嗰、那個。正統嘅歷史嘅天文學嘅歷史書入邊揾咯。咁 V 話邊部分咧？就係、是、咧，如果係咁嘅話，係咪話喺古埃及其實佢哋已經知道咧、就是？就係呢個天狼星曾經嚟嘅生命嘅高等智慧嚟過。不過當然佢走咗啦。但係仍然有啲方法可以同佢哋去溝通嘅。 咁呢個 Isis 啊、Osiris 啊、Horus 呢個咧，就係呢一種咁嘅溝通嘅方法，叫用神話去表達出嚟嘅。 嗯 哼。咁個具體嘅方法係點樣咧？咁我梗係唔叫你試啦嚇。咁有人做過。 嗯。 就係咧，原來咧，你請到嗰個 Horus 呢個神啊。 嗯哼。 咁跟住 Horus 呢個神咧，佢淨係得一隻眼啫嘛。 嗯哼。 就一隻盲咗噶嘛，好似。 係。咪有一隻就係變咗俾第二個人攞咗。咁嗰個咧，係阿 Set 就佢嘅細佬嚟嘅。 咁你睇，如果睇嗰前一排舊年前兩年嗰套戲就睇咗呢樣嘢啦，就係、是、一隻眼盲咗噶嘛。咁呢隻眼咧就係全知眼嚟嘅。咁、 嗯、 呢個就話俾你聽，呢、這個係一個比喻，就係佢哋人即係、就是、埃及人認為文明嘅來源個秘密喺邊度？就係呢隻眼。呢、 嗯、 隻眼係一粒星嚟嘅，就是、Horus Eye 嚟。咁、 嗯、 如果換言之咧，如果你要同佢溝通嘅話咧。咁你就要同呢個 Horus 咧、 嗯， 要接通，即係 係 呢個軌道啦。 啊，同佢接通嘅嗰個通靈啦， 係啦，通靈啦。咁呢個通靈咧就有其他嘅現象出現過嘅。咁、 嗯、 Horus 咧喺埃及出現係咩咧？就係鷹嚟嘅， 嗯， 或者一隻鳥啦， 嚇。 咁啊，呢個要講講我即係本人嘅經歷啦。 嗯。 咁啊，曾幾何時咧，我就喺另外即係唔喺香港啊，講清楚。就試過係一個 DMT， 嗯哼， 係，咁咧就一試嗰陣時候咧，就係見到只鳥啊， 嗯，見到只雀， 而一隻鳥係好似只鷹咁樣 ，OK， 咁呢個唔係我個別嘅經驗嚟嘅，因為即係將來我會詳細講嘅就係咧，有一啲嘅西方嘅記錄咧，就係佢哋嘗試去同呢個 Horus 去 接觸 嘅時候，係見到只鷹嘅， 嗯哼， 嚇。咁換言之，如果你見到鷹嘅話，就係、是、你可以同呢個 Horus 再推一步，就係同呢個天狼星嘅某一啲嘅、嗯、即係智慧咧，係接通咗咯。 係 咁、啊、我強調啊，我 DMT 嗰次冇智慧，我淨係見到個形象嗰樣嘢，咩都冇啊，咩咪。 咁你見到個形象之後嗰度啦，你 嗱我 尋找到佢嘅意義啊， 尋找唔到。嗱，我要講清楚嗰個形象係點咧？好簡單啫，冇乜。意識過嗰邊嘅呢、這個人仍然好清醒嘅，即係完全唔係即係講緊嗰啲咩psychedelic 嗰啲嘢嚟嘅，係匿埋眼好黑，你見到跟住咧見到一啲熒光嘅點， 係 咁呢點咧你要 interpret 嘅， 嗯， 咁我第一個即係一去估嘅時候，我就想到係一隻鳥， 嗯哼， 係，咁我再想到就係係一隻鷹嚟嘅， 嗯哼， 係。咁呢個係好個人嘅經歷咧，就唔代表話啊，真係即係其他人可以重複到。但係咧，有啲嘅即係幾多嘅見到嘅時候咧，就係、是、見想見呢個 Horus 其實係見到個鷹嘅形象嚟。 嗯哼，鳥嘅嗰個形象 係啦。 咁啊，其實佢有個意思，即係喺個古老嗰度咧都已經講咗出嚟嘅。咁啊，我咧就抄到有七個，即係覺得有意義嘅咧、就可以或者講俾大家聽。咁啊，你如果你見到嗰個係一個鳥嘅話咧，其實佢咧就提咗個信息，你接收到嗰個形象咧，裡面咧就講緊咧你嗰個叫咧係因為鳥咧就係代表嗰叫人類嘅嗰個族群咧開始已經有種叫宗，即係嗰叫主義出嚟啊、 嗯， 有一種叫宗主嘅思想咧。就形成的那個階段的、因為它有很多個那個不同的個形象，如果你是在這些即借助藥物，或者你自己不是借助藥物，用一種禪修的方式來收到的影像，老虎就是跟你的，如果你是男人的話，是跟你的愛人有關係、因為老虎是整個這個文化是代表一夫一妻制、這個是老虎的、那個族群它已經有這個這樣的形態，而我們人類後來 都有存在這種這樣的形態出來。而狼是什麼呢？狼是族群的出現、獅子呢就是母系社會的形成、猴子呢就父系社會 的成立、牛同埋羊咧就一夫多妻制嘅封建社會嘅形成，而鳥咧就同你嘅嗰個思想有關啦。即係話咧，你嗰個思想咧裡面嗰度咧，你開始即係奔馳，開始飛即係飛翔。呢、這個就係外星人咧，即係就成日會傳落嚟啦。即係話你嗰個由一個叫做係生命，一個叫做係生活嘅一個物體，變成有思想嘅物體嘅嗰個階段。 嗯， 所以當你收到一隻鷹嗰度咧，你除咗 嗰、那個英你接收到咧，佢有呢個意義之外咧，你睇佢嘅你見到佢嗰個狀態，係做緊啲乜嘢？嚇，因為這個呢個咧，即係如果你有呢種咁嘅瞭解咧，咁啊，其實就可以直入咧，即係講到咧，阿呂洞賓嘅嗰個叫做《太乙金華經》咧。咁啊，呢個經書其實咧，即係道家都講俾大家聽，這個經咧。其實就是來於蘇美的， 是嗎？ 不是我們中原至偶出來的，在中美那裡呢，即是在蘇美的那個文化那裡已經有的那個來的，而他基本上他講的那個太乙金華經呢，就是你眼見到的一種光，那種光呢就不是我們就這樣見到的那個叫做是物質的光來的，那這個呢就是即是跟那個叫神光啊那樣東西有關係。如果你收到那個地步來的話呢，就等同於你擁有一隻 Holy's Eye， 是吧？ 是的，就不是它不見了那隻，因為它不見了那隻呢，就是你不是看到光的，你是看到那個呢是虛幻的那東西的，虛的那個呢，即現在來說呢，就是代表陰界的那些這樣的形象呢。現在 Holy's Eye 我們見到它說留低喺度嘅個 holosight 咧，就光嘅眼嚟嘅，睇到我哋嘅物質嘅世界嘅嗰隻眼嚟嘅，咁啊，共濟會都係其實嗰個意義啊，嗰個 holosight 嘅意義都係講緊呢樣嘢，係同蘇美嘅文化有關係 咁啊。嚇，咁嗱呢個咧，即係具體嘅通靈啦，所謂呢個如果英文講 interstellar telepathy 啊， 係 即係星際嘅心靈，即係心靈感應。咁咧就有個人做過嘅，咁呢個人咧就我哋介紹過多次嘅，就係 Aleister Crowley 啊，或者 Crowley 啦，兩個都得嚇。咁佢喺1904年咧帶埋佢老婆就去開羅，就遊，本來就係上去遊覽嘅啫。咁但系咧去到開羅嗰度咧，佢哋都平時都會做一啲即係冥想嘅嘢嘅。 係。 咁根據而家我睇到個傳記講話咧，就佢其實就唔係好中意嗰啲即係通靈嗰啲嘢嘅，即係佢覺得因為點解咧？冇嗰、那個。控制的能力，譬如話嗰個人可能發癲啊，或者情緒即係失控嘅，因為佢未必一定代表一樣嘢噶嘛。如果你係要一啲好嚴格嘅一啲系統性嘅通靈嘅手法嘅話咧，一定咧係一個問答之間咧，佢俾到一啲可以客觀證實嘅嘢你。咁呢個人咧就嗰陣時去到之後咧，佢老婆咧就唔係佢，反而佢老婆咧就開始接觸到啲嘢。咁佢初頭都唔信嘅，咁但係慢慢咧就。開始跟他溝通的時候呢，就發現到一些比較特殊的現象，舉例譬如說他老婆會有見到即出了藍光，他再問的時候呢，確認了一件事，就是這個原來就是 Horace 上了身的，然後帶了他去一個即博物館那裡，就找回那個即石雕出來，就說裡面那個其中是他來的，如是者呢確認了之後呢，即在他的角度確認了，就跟住咧，就開始即系同佢溝通之後咧，就 dictate 咗本書俾佢。即係簡單嚟講，上咗身啦，即係上咗個老婆身，就因為即係同呢個作者講嘢嘅時候咧，就跟住讀咗本書俾佢。咁呢個本書咧，就後來佢出咗，就叫做《方言之書》The Book of Lies。咁呢個咧就係佢亦都發展咗佢自己後來嗰、那個即係哲學啦。係呢、這個Dilemma 嚇，咁呢件事同呢個 Robert Temple 有啲咩關係咧？就原來咧，即系 Robert Temple 寫嗰本書嘅時候咧，好年青啊，得22歲嘅啫， 系 唔係佢自己揾翻翻嚟嘅？即系唔係話佢自己睇翻嗰個幾嗰兩個法國嘅人類學家嗰件事諗翻出嚟嘅，係有人通過水嘅，即系話俾佢聽，就係、是、你行呢個方向，咁你就寫本書出嚟啦咁樣。咁嗰、那個嗰、那個唔係通靈噶，嗰個係有人。 咁但係有個長老咁樣啦，點嘅咧，有個老師 咁 啊。 咁但係咧，點解即係突然間去提呢個 Aleister Crowley？ 原來去提點佢呢個人咧，再隔多兩格嘅咧，就係、是、呢個人嚟嘅。 係，係呢位啦。 係啊， 呢位仁兄 啊。咁佢做呢件事嗰個時間1904年啦。咁呢個30年後先至即係法國天文學家、法國嘅人類學家去啦。咁但係咧。呢件事嗰個源流咧，就應該係始於佢去咗埃及嗰陣時候，通咗呢一個 Horus 嗰個上身之後咧，先至啟發出嚟嘅。即係如果你根據呢、這個呢呢、這個呢、這個古仔嘅思路啦， 咁去到呢度咧，就比較難解釋，就係點解咁多嘢巧合啦。 嗯 哼，就係點解呢個天狼星同呢個秘密會社同埋寫呢本書，竟然可以砌咗一條即係古仔嘅線路出嚟咯。 係啊，那個關聯係究竟點樣砌出嚟嘅咧？ 啊啊，咁嗱，你當然你會即係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呢個即係思路係點樣咧？咁我可以講嘅。就但係啲人名本身咧，就即係大家，我而家冇時間去介紹俾大家聽啦。但我即係讀咗個名出嚟之後咧，大家可以將來咧就即係我有機會嘅時候再講啦。就係呢個 Alice Crowley 就涉及到呢件事，講咧俾下一個人聽，就叫 Harry Smith， 跟住再俾嗰啲 Arthur Young。Arthur Young 呢個人就好出名嘅，因為佢係一個科學家嚟嘅。Arthur Young 咧就只係醒一條料俾呢一個嘅 Robert Temple 咧，跟住佢就22歲就寫咗呢本書出嚟啦。咁呢個就係成件事，我哋將來咧有機會嘅時候咧，我哋再去即係將嗰個故事充實下咯嚇。咁但係最後尾個字有一個問題就咩咧？就我哋撇開呢啲所謂好威運嘅嘢咧，一個存在一個好大嘅疑問咧，就係究竟啊呢個人類同海洋、人類嘅進化同海洋咧有啲咩關係？咁呢個咧留翻即係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用。即係少少嘅時間，再即係講講呢個故仔啊。